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未来两三天云量比较多，天气以多云为主，夜间湿度增加，能见度转差，有轻雾，路面有些湿滑，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。

心多久不再联络，一个人生活，每次灯光熄灭之后也不属于我，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，假装出的坚强心其实已在刀刃，就连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，请你回头，请你看着我，年轻那时最难忘的是初醉的夏天，感觉的不变，十年后再相爱世界，正如你说的。